腹腔里还有心呢，还有肝呢，是吧？咱光知道杀猪吃猪心吃猪肝， 对， 哎，咱自己还有， 就是 小贤就觉得挺新鲜哈，说还有肠子， 就是 这万物不自知， 嗯，所以有句话叫人贵自知哈， 哎， 不仅指着这个性格哈， 对，嗯， 还有这方面， 哎，人贵自知， 嗯， 但是多数不自知， 对呀，啊， 自身的结构都不知，不自知， 结构都不知道， 哎， 啊，甚至有人都不知道他这个胰腺在哪里， 哎，对， 嗯， 所以吧，自己怎么得的病，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你看全都不知道。 对， 有人说啊，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是个小社会， 嗯， 功能啊特别全， 嗯，还有人说这个人体就是个化工厂啊， 哎，就这个话呀， 嗯， 有道理，说人呐，啊，有生命，说人还有灵魂， 对， 这灵魂是什么，说人还有思想，什么事儿得想， 就是 得想才能做才会做， 嗯， 还有灵魂， 嗯， 啊，说人还有阴阳，这说起来就这就复杂了， 嗯， 人体需要平衡， 嗯， 这些个事情，什么小宇宙啦，小社会啦，生命体啦， 嗯， 什么阴阳啦，什么平衡啦，什么灵魂啦， 嗯， 什么思想啦，这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产品能调的吗？能解决的吗？我要造一个产品来解决这个人体的生命问题、阴阳问题、平衡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了。就好比呢这个老鼠的问题， 嗯， 说老鼠将来要成祸，要成灾，是吧？得消灭，那怎么办呢？我们要造药，我把它消灭掉， 嗯， 没消灭掉，把猫消灭掉了， 嗯， 结果越消灭还越多了，那说明呢，这是一个规律的问题， 对， 是一个法则问题，不是你科学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那我再说一个例子，就之前咱们讲过，说美国一个草原养鹿， 嗯， 那鹿它少，那鹿多好啊， 对， 是吧？鹿浑身都是宝啊， 就是 把鹿繁殖起来， 嗯， 那繁殖不起来呀，那狼多，把狼消灭了，不就解决了吗？狼是消灭了， 嗯， 可是鹿完蛋了， 对， 不是人的主观能把这个生态平衡解决， 嗯， 那解决这个。不是靠我们的主观意志， 嗯， 它必须靠自然法则，必须靠自然规律。你把狼全消灭了，这个鹿最终还是完蛋了。 嗯，就是说你违背自然规律，很多是徒劳的哈。 对，是徒劳的， 嗯，甚至起反作用。 起反作用 就是， 哎， 嗯， 所以解决老鼠的问题， 嗯， 造的药，药就是技术，解决技术解决不了规律，解决不了法则，是不是？解决不了道德问题。那解决这个规律必须靠道的问题，靠道。那啥是道？猫是道，药是技，药是术。 嗯， 把猫一养，自然就平衡了，是吧？把狼一弄回来，鹿又繁殖起来了。 嗯，经常有人说这个人有道哈， 哎， 实际就是说这个人呢，他遵循一些自然规律， 对， 有一些高见哈， 对， 哎， 那就说明说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 嗯。 也不是我们人主观啊，我发明一个什么，我造出一个什么， 嗯， 就把我们这规律性的东西、平衡的东西就解决了。 对， 解决不了，还得应用法则的问题，这个应用道的问题， 嗯， 哎，能解决。哎，那就回到调节，调节什么？要调节我们这个小宇宙平衡。要调节我们的阴阳平衡， 这平衡就是健康哈， 哎，阴阳平衡， 嗯， 调我们的内分泌平衡， 哦， 调我们的代谢平衡， 方方面面的， 哎，就整体机能神经系统平衡，内阴啊平衡， 嗯， 内矛盾啊，内部矛盾外部矛盾平衡， 对， 既然是小宇宙嘛，那它就方方面面都需要平衡， 有一处失衡了都会影响全身的哈， 对， 嗯， 有一处失衡，那就让我们经常说那个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哦， 有一处失衡， 嗯， 我们这个病就来了，万事万物都得平衡， 嗯， 不平衡就有问题，是吧， 嗯， 那我们今天不平衡的地方得有多少呢， 就是 那太多了， 嗯嗯，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个病菌病毒， 嗯， 变成超级的了， 对， 不平衡， 对，就有一群和有害菌，就是个， 哎，有一群，哎，这叫微生态 失衡， 失衡， 嗯， 哎，有阴，中医讲我们人体是由阴阳二气组成，这阴阳二气又失衡，

就是为准，一会儿咱搞事实来证明。 好， 一会儿咱们举例子来证明，你看我说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离开事实证明，一切都是空的。 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用实践来检验 你的说法哈、啊。 哎，我说这个是对还是不对？ 对， 你要不这样，就说是遗传，那谁也没招。 嗯， 这叫不负责任。 对， 是不是？ 实际你的这个理论呢、啊，就是通过实践得出来的。 你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这也是必然的。 你离开实践检验， 嗯， 啥理论说对也不能证明，没法证明，都是老王婆卖瓜。 嗯， 这最终只能用实践来证明。 嗯， 那么我来说。第二个， 嗯， 说病菌病毒引起的，如果是病菌病毒引起的，你就用人造的药，无论你造什么药，你也解决不了病菌病毒问题。那么病菌病毒问题解决不了，你糖尿病就永远也好不了。 或者说解决呢，解决一时哈， 只能控制， 哎， 最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对， 那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 嗯， 那么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还得回归到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嗯， 几千年前早都告诉我们了。 对，还有一句话叫真气内守哈，病安从来。 中医没说、 嗯、 你将来你科学发展了，你造了一种药就把这个邪就解决了，人家早都说了，这是自然法则，这是生科智化，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嗯， 人家中医早都解决了， 还得靠自己啊。嗯， 那啥是正气？ 嗯， 带刀疱疹是病菌病毒不？谁都得承认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啊、 嗯。 那如果是病菌病毒了，我们一贴就好，你说这个是不是病菌病毒解决了？那之前我说那个猪蓝耳病，那猪瘟，我往家里边打电话。我说赶紧上药厂求那个菌粉， 嗯， 弟弟死活都不相信，就是一百句话在那等你没用，就是一个都不带剩的，就这一句话。那兄弟媳妇到那求回来三天怎么就好了呢？不发烧了，不拉稀了。你看那是不是病毒？那是不是一物降一物的关系？是不是相生相克的关系？那个老鼠下那么多老鼠药它怎么就不好使？那猫怎么就好使？ 嗯， 这是不是生科制化的关系？你不按这种办法，你老用术，你不用道，那猫就是道，那老鼠就是术，你用用道就解决，可你非得要用术来代替道，你看越整越偏。 嗯， 那个手足口病我们经历了多少小孩， 嗯， 就像老鹰和小鸡似的啊，那小鸡仔刚一出壳他都没听谁说过还有老鹰，他也没看过。 嗯， 老鹰在天上呢，谁告诉他说赶紧跑，刷就没。 嗯， 这就是本能。 嗯， 这就是 天性。 天性。 嗯， 这就是法则。 嗯， 这就是规律。 这是自然而然。 这就是自然而然。 对， 这哪能说靠造药那能解决吗？ 就是呢， 所以吧、 嗯、 我说是病菌病毒引起的， 嗯， 就用正气也能解决。 就像你说当时荷兰的这个皇家科学家哈、啊、也怀疑利文虎克一样哈、啊、 对呀、 啊、嗯， 你连那个什么博士硕士都不是，你怎么能发明显微镜呢？ 就是呢， 那最终事实证明他就是发明的，就是啊， 就是 就看着了那个微观世界了。 就是你说的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一切。 就是呢， 那么他说的第三个，现代医学说肥胖引起的糖尿病， 嗯， 是怎么得的肥胖呢？ 就是， 那咱们我讲过了， 肥胖可能是第二阶段啊。那么第一阶段是在哪里？什么？ 它是结果， 就是 菌群有益菌是吧？阳气被伤了， 嗯嗯嗯， 有益菌群少了， 它只是一个症状而已。 哎，所以它把有益菌少了，合成的酶 哦， 脂肪分解酶不够， 哦， 你那脂肪分解不掉，那你有益菌一多了，那肥胖急剧往下降。这又证明了， 嗯， 那有多少肥胖的人减肥药越减越胖？即使你说的是肥胖引起的， 嗯， 这不也解决了吗？ 就是，就等于能很大程度上防止这个糖尿病啦、冠心病啦等等啊。 这就是调了菌群的问题。 对， 调整的菌群， 嗯， 它一平衡了， 嗯， 菌的数量一够了，合成的酶就够了， 嗯， 脂肪就分解了。 嗯， 你像那酒精肝， 嗯， 分解酒精酶， 嗯， 酒精分解酶， 嗯， 那酒精肝就下去了， 嗯， 脂肪肝就下去了。肥胖就减下来了， 这就是治胃病啊。 对呀，这就是治胃病啊。 对， 这就是调理阴阳，调理就要代谢，